那问题是阿毗达玛即是轮分别三玛巴蒂品的智观内什么问题？不是，不是。 阿毗达摩俱舍论分别三摩爬提品的止观法，止观法门禅定品，一般的定安北处方便 定的方便，那在即时论，如果你看即时论，阿那般的修行不是在第八品，说明那个定品里面，它是在第六品里面。它是属于阿那巴那的坐姿亲师，总之他是拜阿那班为观定跟观的知跟观的方便，最重要的方便，他又提到两个方便，知的方便，他只有提到阿那般跟不清观，没有提到其他的方便。在达毗婆沙论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方便，可以找到好像南传佛教 所用的十遍处和嘎西那，可以找到四大分别，可以找到无量心的修行，四无量心的修行等等，跟清净道论的四十种业处差不多。不过来说明那个解脱的过程，就是先吃，然后思念处，然后思善根的修行，然后见道，然后修道的过程，就是解脱的过程。清是法师以为阿那般我已经有说明，是最方便来他的关系跟智慧最密切。即时论是说明阿那般的第一就是智慧，那是编出还是四无量心，他们我们只能够用他们来培养定力，他们的关系跟智慧不是那么明显。不清观跟阿那般两个是属于深念处，即时论是说明解脱的过程为四念处的修行，一乘道 有十年初的修行，再会有十善根，十顺戒支，有他们再会有见到的过程，就是我们能够直接看我们的解脱的所缘涅槃，那后修修道就成罗汉，解脱苦，这个是俱舍论的安排，跟清净道论不一样，因转动不一样。那现在清文法师，每当我打坐的时候，不能够调整吸气跟呼吸，心还是不定，眼观出现了很多像伸头张眼，是眼睛红的那上那个。眼观 出现很多红色的、绿色的众生，众生在打幻。现在也是，每当我眼睛一闭上，有很多众生在，耳朵很长， 所以你要特别努力用功修行，那些众生都变成你的护法。那重要是你要习惯，我刚才有说明，如果你的心稳定在一个地方，就它不能够受影响，它不稳定才会受影响，所以你要坚定，用这个几年了解稳定的心的重要。如果我们的心稳定在一个所缘，它不能够让其他的所缘变成明显，这个是定的功德。定的功德是不让心散乱。如果你观呼吸，你的重要的作物就是除了呼吸以外，不让其他的所缘明显。如果你这样修，才能够了解观呼吸才会安全，不观呼吸会不安全。所以你要努力观呼吸，在一个地方习惯，在习惯一个地方，这里一个地方，哪里明显一个鼻子，不要在外面，在里面，刚才我有说明，要鼻孔周围还是在山村，我们是这样修， 因为我们鼻子这边也可以，那边也可以， 里面不好，如果你注意里面，就擦的感觉会很明显，推动的感觉会很明显，结果你不能够看清楚，你的目标是观很清楚呼吸的入出。如果你开始注意推动，开始注意热冷，那你是修观过程，不是修定过程。你先修定，再修观。所以你不要所以你注意在鼻子里面，你要注意在外面，就不能够。 不能呼吸，因为我呼吸有问题，不能呼吸。 那你要修另外一个，佛教是用好多方便，你不一定要修阿那般，你可以修边处，还是可以修佛碎念，可以修无量心、自悲心，也可以入定。 谢谢。 跟他打仗的时候，跟他打起来的时候，他比我还更凶的。因为跟我打起来的时候，他也是上了很多人，打得很凶，因为我跟他斗了。连败绩上有一件事失败，也是也是磨来的。 所以你要了解修行的重要，你修行才能够处理这个问题。有修行在那些问题会出现，没有修行平常人不会有这种问题。如果你继续修行努力，就一定在过一段时间那些问题就不见。请大声一点，我。可以。大声一点，我很努力听你，不过。 他是在问说，呼吸关出入的时候，我们要请把自在觉出入的出入的那个出入的时候，就是观察那个呼吸出入的出入的过程。 是。 是，我是想请法师能够做更详细更明确的解释安那班那念的修行方法。就是我有听到您说的重点是在于呼吸的时候注意在一个地方，就像句子在往返一样，不要去看那个句子的词，但是注意那个句子，就是要注意在一个地方句的时候才会顺利嘛。然后要看呼吸的长短，它是开始入继续入结束入，还是开始出继续出结束出。那我现在就是要问说安那班那念更明确的修行方法，因为我看那个佛经里头在解释安那班那念的时候，那个经文蛮长的，而且不太懂它的意思。 时间的问题哈， 是，谢谢。 如果我开始讲细节就到时间可能讲不完，是一点讲不完。那重要是要了解阿那班修行是一个过程，开始学的时候不一样，有进步再不一样，有禅定再不一样，继续修观再不一样，阿那班经是说明先要修观呼吸，观入息长，观出息长，观入息短，观入息出息短，观真呼吸的过程，就是刚才我有说明。不过要了解，如果是初学者，那他没有办法看很清楚，他先要学熟悉，他熟悉的经验，熟悉，熟悉， 熟悉， 为什么？因如果所言不明显，没有修行的几年，那学阿那班的学生，他多半时间是在昏沉还是无聊，他看不清楚，所以 他无聊，他没有兴趣，他昏沉，还是他是在他的杂念里面，不是在观呼吸的过程。所以一定要让心习惯在这个所缘，观这个所缘很清楚，在算阿那般的修行。佛是说，如果没有正知，如果没有念，那不算阿那般的修行。念就是练习不断的，不让心流去从他的所缘，就是呼吸，再算阿那般。那开始学的时候，就先要习惯，不让心散乱，定就是没有散乱的心。不让心散乱的条件，就是让心习惯长的时间留在一个所缘。我们的心的习惯是猴子的心，它包从一个所缘到别的所缘。阿那般的修行的最大的好处是它能够控制这个心，能够断熏，断熏就是断我们的杂念。如果阿那般明显，杂念不会明显；如果杂念明显，阿那般不会明显；如果阿那般明显，我们不能够无聊，我们不能够昏沉。因开始学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平衡的心，没有办法用稳定的注意在一个所缘，所以熟悉是帮我们忙。如果我们默念呼吸，我们念什么，我们的心就去那边。念呼吸就是让心留在呼吸上，不让它离开呼吸。那我们是用语言，也是一种方便我们默念呼吸，如出一，如出二，如出三。如果我们这样默念，那我们是想，我们是熏呼吸。我们的熏就是我们的心的力量，让我们的心领导我们的心，不断的到我们所要的所缘。如果没有心，没有这个力量，它不会稳定在一个所缘，它不会培养稳定的作意，稳定的想，结果它不能够修真的阿那般的修行。那开始学阿那般，如果不是特别的天才，那些特别的天才也是有。我有经验教一些在缅甸有一些华侨从北部来的，他们还不到20岁，19岁，他们修阿那般，马上常相出现，马上可以入定。有那些天灾，因那边在缅甸，他们没有看电视，他们没有 所以还有现在越来越少那些人，不过还是有，不过他们是比较特别，修阿那班的时候平常开始学一定要熟悉，在心能够稳定在所言。现在的人的德数是我们越来越进步，那越来越好像心不稳定，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现在的人的德数是心很散乱，他不习惯留在一个所言上，要特别磨练他，熏陶他，培养这种功德。好像清净道论是说明有小肚子牛叫肚子小牛的孩子叫肚子小肚他练五秒不能够安静在一个地方，他抱来抱去很顽皮，那我们的心一样，他习惯抱来抱去，特别现在的世界到处我们的社会要撤离我们的官，对不对？卖这个卖这个卖这个，多卖多卖多心香，所以心找在习惯找这里找那里，那好像肚子一样，我们要把它搬起来，在柱子上，然后肚子它怎么做？它抱来抱去，绕很多圈，然后它看没有办法，就慢慢它按下来，就它变成很乖乖，那修阿那班的过程也一样，我们要先用熟悉的方法，默念呼吸来能够用稳定的座椅，稳定的香。如果座椅不稳定，香不稳定，那我们的心就多半时间不是在阿那班，是在我们的过去的跟未来的烦恼。所以要记得心要留在现在的如初的感觉。如果习惯这样先熟悉，如果熟悉要先很慢，要感到很清楚每一个如悉还是初悉，如果初悉不明显，如悉明显，那我们特别努力念，我们就不用努力看明显的，我们努力看不明显的，调明显的跟不明显的平衡，这样我们能够渐渐学，不断的注意一个所言，它的出，它的入，跟它的出点。如果我们进步，它的香、长香变成一样明显。在这个情况下，就如果任何所言除了呼吸出现，我们就马上能够知道，念智慧够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越来越清楚怎么那些杂念外面的所有的声音等等音响都来去来去，不过他们已经不能够干扰我们的作业在呼吸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修行有进步，那我们可以学怎么入禅定。在禅定的情况已经除了我们的业处，我们的修行的所缘以外，其他的所缘就不能够影响我们的心。禅定的心跟普通的心的不一样在哪里？普通的心连续不断的在改变所缘。你们现在听我的话，连续不断的在改变所缘，因为我是讲不同样的意思，对不对？在禅定里面没有这种变化，心是留在一个所缘，所以它的力量非常明显。因强定的心跟昏沉的心很像，要特别注意不然昏沉明显。强定也是一种睡眠，好像昏沉，不过强定的心是最敏感的心，最有智慧的心，它能够直接了解所有的所缘。不是了解在观的修行，我们了解所缘依照它的自相、它的功相，这个是观的德殊。在定的过程，我们的智慧就是不模糊观意，不迷惑观意，我们的所缘直接了解，我们的所缘直接了解跟我们的所缘所有的关系的法，所以我们的心能够连续不断的留在一个所缘上，培养力量，培养稳定的作意，稳定的想。那如果我们有这种经验，那我们就在每天的生活上可以用这个稳定的心、稳定的想的几年、稳定的念的几年、稳定的智慧的几年来处理我们所能够碰到的问题。这个是怎么禅定的修行能够利益我们，不过要慢慢学，系统的学，要习惯在我们的所缘上。那先呼吸慢慢了解入出，了解出颠，然后如果虽然我们数快，然而我们不丢掉我们的所缘，我们的所缘能够清楚，那我们已经不需要熟悉，可以直接看很清楚， 我们的呼吸是长的还是短的，还是我刚才有说明它开始入继续入结束入，开始出继续出结束出，它出在开端还是中端还是末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修，那我们安息我们的呼吸，因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所缘是一个过程，他们是不能够分开的。如果我们的所缘越来越微细，我们的心自然也变成越来越微细，微细的心管微细的所缘。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能够培养常相入常定，那学常定的课程，习惯在没有烦恼的情况，习惯在没有烦恼的情况的话，就我们能够看得到烦恼的麻烦越来越清楚，然后如果我们修观的过程，就我们能够完全离开所有的烦恼，这个就是镇定的过程。